攻读厄泽克尔新之书第三章。以后他向我说，人子，将给你的吞下去，你吞下这卷书，然后去向以色列子民宣讲。我遂张开口，他便使我吞下那卷书，并向我说，人子，要吞到肚子里，要把我给你的这卷书充满你的五内。我遂吃了，这卷书在我嘴里甘甜如蜜。然后他向我说，人子，起来往以色列家族那里去，向他们宣讲我所说的话。你被派遣，并不是往言语不通、说话不懂的人民那里去，而是到以色列家族；也不是到言语不通、说话不懂，而你听不明白他们话的各民族那里去。若是我派遣你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必肯听你的话，但是以色列家族却不肯听你。原来他们不肯听我，因为以色列家族都额间坚硬。看，我要使你的脸坚硬，好像他们的脸；使你的额坚硬，好像他们的额；使你的额好像金刚，比火石还坚硬。他们虽是叛逆的家族，不必害怕他们，在他们面前不必胆怯。他又向我说，人子，我向你说的一切话，要听到耳中，存在心里。起来，到充军者你百姓的子民那里，向他们宣讲，对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不管他们听不听。当上主的光荣由那地方升起时，神力已把我举起，我听见在我后面有轰轰之声，很大，是活物的翅膀彼此摩擦的响声，是靠近他们的轮子的响声。轰轰之声很大，神力把我举起，把我提去。我走时心中激动而苦恼，那时上主的手重压在我身上。以后我到了特尔阿比布的充军者那里，他们靠近格巴尔河居住，我在他们那里忧郁地居留了七天。过了七天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我派你做以色列家族的守卫，当你由我口中听到什么话时，你应代我警告他们。即使我向恶人说，你必丧亡，你若不警告他，也不宣讲，使恶人之所警惕而脱离邪道，未得生存，那恶人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，但我必向你追讨血债。你若警告了恶人，而他不肯离开罪恶和邪道，那他必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，至于你，却救了你的灵魂。几时一个义人离弃正义而行不义，我要在他面前安放绊脚石，使他死亡。若你没有警告他，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，他所行的正义也不被纪念。但我必向你追讨血债。但若你警告了义人，使他不犯罪，而他没有犯罪，这样他必要生存，因为他听从了警告，你也救了你的灵魂。我在那里时，上主的手临于我，他向我说，起来到平原里去，我要在那里同你说话。我就起身到了平原，看，上主的光荣停在那里，就如我在格巴尔河所见过的光荣，我遂伏地掩面。有一种神力进入我身，使我站起来。他向我说，你去，把你关锁在房中。人子，你看，人们要用绳索捆缚你，你被捆起后，并不能到他们中间。 我还要使你的舌头紧贴在上颚，使你成为哑巴，不能斥责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。但是我给你说话时要开启你的口，以后你要向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谁肯听就让他听，谁不肯听就让他不听好了，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。